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为满足临床急需，国家药监局取消进口药品逐批强制检验，进口药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可缩短2到3个月。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线正在成都搭建，预计今年建成并投入测试，时速有望达到1500公里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近日宣布，鉴于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将给俄方带来损失，俄方近期将对部分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。据韩联社报道，韩国政府近日在国会向党政青高层会议进行非公开汇报，并指出争取在8月中旬前开设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王小波的杂文名作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日前作为传统布艺图画书面世，将新鲜感带给了读者。6月21号，由巨城音乐剧主办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《吉屋出租》20周年巡演用力爱音乐会及主演见面会在朗园 Vintage 举行。《吉屋出租》北京站10月12号场次演出于6月22号11点正式开票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。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。 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爱与恨什么玩意，船到桥头自然行，且挥挥袖莫回头，饮酒作乐是时候，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，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，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，我得意的笑求得一生乐逍遥，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，把酒当歌趁今朝，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 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，来生再聚。爱与恨啊，什么玩意，船到桥头自然醒。且挥挥袖，莫回头，饮酒作乐是时候。那千金虽好，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得意的笑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现在的你在工作的路上吗？有的人为了生活而工作，有的人为了梦想而工作，那你呢？你可以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留言告诉我你是如何选择自己现在的工作的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王力宏《春雨里写过的太阳》。 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。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。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，珍珠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。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。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。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。

在这里。 有些声音总是能够带给你温暖和庇护的感觉，满江四舍五入。下面要听到这首歌，我第一次听到歌名的时候其实是很纳闷的，它叫做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。曹芳自己说，房子是故乡，是安全，是庇护所，是保护你，终究也是你内心飘起来的地方。而勇士则是身穿铠甲脚上带风的人，他敢于离开房子独自上路，杀掉时间里的怪兽。所以从这首歌里面，或许你可以窥探到一点曹芳的人生哲学。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曹芳，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。 那样的房子会不会飘起来呀？勇士和酒鬼是才能抓住他，

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。